和气球， 听好听的音乐，关心我们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中午，红气球 Josie 与您空中相见。欢迎继续收听安琪球，就是要邀请寻机边的亲子朋友到底来欣赏世界音乐。他最欣赏的是 Jussara Silveria 这位女歌手的歌声，她可能叫做是萨尔瓦多上酷的歌手，一位爵士女王 Billie Holiday 比利哈勒代那学来很多东西，森巴舞曲跟现代的爵士混合音乐是她的特色，她的歌声听起来有一种像烟轻轻柔柔的。继续要来介绍的是 Conga to Cuba， 刚果到古巴，那是讲听众朋友有去美国纽约算，会使拍开当地 WBAI 电台 Chico Alvarez 这位歌手伊所主持的星期天下播的广播秀，有真好听的拉丁音乐，受到当地真侪人的欢迎，咱即马就来听伊的歌声。 sabrosas piñas. La palma en el verde llano al son del tiempo se mece, son que alegra y fortalece el orgullo del cubano. Vengo a ir a escuchar los cantares de mi Cuba. Junto al rumoroso río se empina la caña brava. Al lado del amor mío, con sus sombras estaciadas. 传统跟民俗的物件，即马伫咧全世界的人拢咧极力保护。下首咱要来听的歌曲是来自牙买加的乌人歌手凯莉。伊即个人咧，对于家乡的传统音乐比金舞曲嘛真保护，啊个融入了嘻哈跟雷鬼音乐，来在多只歌当中听到斑鸠乐器的声音。 Maintenant j'ai qu'en Amérique, et où toujours, toujours chimérique, l'amour nous bien dramatico. Des dimos l'amour où j'accadomi, y'en des caresses où j'allais pâti, en bas étoile où soin manqué dormi. Mais qui ça voulait, qui m'en a oulé m'en fait, mais qui m'en a oulé moi à ma, t'es l'effet croisière à sous-bateau, ouais, mais qui m'en a oulé. T'es les félines de miel à Puerto Rico. Mais qui m'en vient, voulez-moi un main. Si pour m'avoir tout ça, on a besoin de tout, c'est où ma remède. Si vous m'en laissez, vous m'en remède. Mais vous, c'est dit, c'est moi, vous parlez. C'est fou, moi, fou, si m'en continue. Qui m'en est roulé, qui m'en est roulé, m'en fait, vous. Mais qui m'en est roulé, moi, un main. Télé nous maillé Venezuela. Mais qui m'en est roulé, moi, un main. T'es les chaînes en l'or, en bas l'or, la Guyano. Mais qui m'en vient, voulez-moi un main. Mais qui ça roulait, doudou, qui ça roulait, m'en fait. Mais qui m'en vient, voulez-moi un main. Croiser à sous-bateau, ouais. Mais qui m'en est, voulez-moi un main. Téléphone. de miel a Puerto Rico. Tell you no my ali on me to polo. Make him on ye, who lay what I'm not. Make him on ye, who lay what I'm not. Make him on ye, who lay what I'm not. Make him on ye, Jelly fell in the miel a Puerto Rico. 台中朋友所收听的是红气球，今日所宣布的世界音乐歌曲是来自 Putumaya 这个独立唱片公司所出版的世界音乐十年专辑。这间唱片公司本来是在卖成衣的公司哦， Putumaya 它是哥伦比亚这个国家的一个小岛的名字。这个负责人呢，他去了这个小岛算的时候，对这个小岛印象深刻，就用这个名作为一个公司的名称。他都在卖一些很大的国家里面清凉衣服和工艺品，后来他对这少数民族的音乐感觉很有兴趣，所以他就接受全世界音乐创作人的投稿，希望有一天我们台湾原住民的音乐也可以变成这个唱片公司出版的对象之一。红气球希望透过音乐建立一个收听环境，在这里文化的多元性可以去接受和支持。很多人爱啉咖啡，咖啡的故乡在巴西，巴西人很熟悉的一个音乐创作者 Juro Avesvedo， 不过巴西以外的人不是很熟悉，我们到底来听这来自咖啡故乡的音乐。 Este me é muito querido, é muito 赶快嘛是来自巴西 Rita 瑞塔这位鲁瓜青的歌声，有一挂黑人灵魂歌的味道，咱到底来欣赏。 Eu também me pinto para o luar em mim, a prata derramar. 慢播 Mambo， 在咱一般人了解语言当中是一个讲舞蹈慢播舞，但是在非洲的刚果语言当中 ，Mambo 慢播指的是 trouble， 就是麻烦。那继续要来听这首歌叫做 Mambo Yoyo， 我是麻烦 ，I'm Mambo， I'm trouble。这是一位诞生在刚果的乐者，叫做 Lenvo， 一位八岁开始就发现讲音乐是以一生所追求的事业。80年代，他在美国洛杉矶组成了第一支非洲的古巴乐团，在当地闯出了名号。 这首歌用西班牙语加刚果语混合演唱，来讲一个故事，是讲刚果守护神的故事哦。这守护神讲，人若无尊重神，就得到 mambo trouble 麻烦的报应。有一挂神秘的歌曲，咱到底来听。今天在红气球后半小时所介绍的世界音乐，是 Putumaya 这个独立唱片公司一所出版的一些较冷门的音乐，但是希望透过这些音乐可以建立一个收听环境，多元的文化可以被接受和支持。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红气球，对节目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下播打电话到电台，还是写 email huichou 小老鼠 yahoo.com 和 Josie。 我们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